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边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改观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生意人刘二在庐山上迷路了，碰上一个朱四，朱四着急救师傅，可是自己呢又走不开，就托付刘二把一封信送往京城，这报酬相当丰厚。刘二答应了，一路上顺风顺水，还真没碰上什么难题，更甭说危险了。赶等走到浔阳地界，没想到这天吃饭的时候，刘二听到一消息，让他对朱四可就起了疑心了，也对这封密信起了疑心。燕王朱棣靖难，进逼京师，皇宫着起大火，建文帝不知所踪，是自焚、出逃还是流离海外？明朝第一谜案，众说纷纭。更有民间传说，小商人千里送密信，误打误撞救下一国之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传说中的建文帝密信第三集。且说刘二出了南康，往前走就是浔阳地界了。这天傍晚，刘二找了一家客栈，安顿好之后下楼吃饭来了。这家客栈人来人往，很热闹。刘二等了一会儿，这才空下一张桌来，点好了饭菜。这刘二是狼吞虎咽，吃得挺香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听见旁边桌子上有三四个人在议论什么呢。其中一位把嗓门压低了， 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，最近这浔阳有好几个人都被杀了，听说都是开膛破肚啊，一刀到底，甭提多惨了。 另外一个赶紧搭话， 没错，我们南康也是，哎呀，死了十几个了，而且死的全是深山庙里的和尚啊。你们说怪不怪，这和尚跟谁也没冤没仇的。 有人点点头，是啊，挺奇怪的，这和尚你说啊，一没钱，二不跟人结仇，谁能下这黑手啊。几个人听的频频点头。一个人又说了， 哎，这几天出城进城的都有官兵在这盘问，对本地人查得更厉害，看你不顺眼还多问两句，谁敢顶嘴抬手就打。你们说这是不是跟那凶案有关系啊？ 是官府排查凶手呢？这是？那个摇摇脑袋，这谁知道啊？我光知道这日子不好过喽，有银子捂紧着点儿，见事儿躲远着点儿。咱一个平头小老百姓的，谁也惹不起。几个人唉声叹气，点头称是。这刘二听见这番议论，把饭碗可就放下了，心说和尚惨死。对呀，那天在庐山那破庙里头，我救的那和尚就是胸口一刀啊。莫非说这里头还有别的事儿？这朱四没跟我说。那天晚上朱四说话遮遮掩掩的，我问他为什么上京城请大夫去，他却说让我送封信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而且说什么信这么重要，他给我酬谢1000两银子，临走的时候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这怎么也说不通啊。刘二心里头犯嘀咕了，吃过了晚饭，他回去躺在床上还琢磨这事儿。虽说我救了和尚，可跟朱四毕竟是陌生人呢，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怎么就敢撒手一个陌生人去干呢？对了，今天听他们说官府对本地人查得很严，要不是万般危急，恐怕朱四不会这么干。照这么说，朱四的嘱咐不是啰嗦，这是提醒啊。刘二想着想着觉得手脚冰凉，看来往后啊行事还得更加小心呐。刘二有心想看看这封信吧，拿出来摆弄半天又给塞回去了。朱四曾经说过，恩人呐，您就把这当成一次买卖，那既然是买卖就得讲诚信，况且人家是给了大价钱的。这刘二把这密信拿出来看看，憋住了好奇心又给放回去了。第二天，刘二照常白天赶路，晚上住店，快马加鞭地赶往京城。当时朱棣已经把京城迁到北京了，一路上舟车劳顿，这辛苦自不必说，好在刘二常年奔波在外也习惯了。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刘二就到了山东地界，进入德州了。这半个月过得风平浪静，时间一长，在浔阳听的那点传闻呢，这刘二就给忘到一边去了，心里头也放松警惕了。这天来到客栈安顿好之后，刘二觉得挺无聊的，就到德州城里逛逛。虽说是晚上，这城里头还是灯红酒绿，热闹非凡呢。大街上有各种小摊招揽生意，酒馆里人声鼎沸，划拳的、行酒令的，不亦乐乎。刘二悠闲自得，背着手在大街上溜达，路过一家妓院，这门口的姑娘一把就拽住刘二了，撒娇耍赖呀，哎呦，这位公子啊，您别走了，进来玩会儿吧。这姑娘一拽，立马呼啦又围上三四个，几个人起哄架秧子，把这个刘二啊就给架进去了。刘二可记得朱四的嘱咐呢，说这一路上妓女万万碰不得呀。刘二赶紧想脱身，哎呀呀呀，你们放过我吧，我不想进去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姑娘哪管这一套啊，接茬往里架，推推搡搡的就把刘二给拉进青楼来了。老鸨子一看来客人了，这是财神呢，赶紧过来招呼，哎呦，这位公子啊，您要点哪位姑娘啊？这刘二一甩手，哎呀，什么姑娘不姑娘的，我不想进来，是你们姑娘给我架进来的。老鸨子一乐，哎呦，您可千万别生气，我们姑娘啊这是看上您了，看您帅气呀，公子您有魅力。老鸨子一通的好话甜和他，这刘二哭笑不得，行了，我自己几斤几两的我自己不清楚啊，不跟你说了，走了。老鸨子一听说要走，不干了，俩手一叉腰横到跟前了，这位公子啊，这进门容易，出门可就难了。我们姑娘伺候您进来，您拍拍屁股就走了，这合适吗？刘二一听，怎么着？还不放人呢？我说老鸨子，你缺钱你缺疯了吧？有你这么干买卖的吗？你还不如大街上抢去呢。 老鸨子扑哧一笑，明显呢很蔑视他。哼，我缺钱缺疯了，我看你才是个穷鬼呢，要不起姑娘还给自己找借口要走人。这刘二啊一下受刺激了，他最受不了别人看不起他。想当年他爹给他娶媳妇儿，那个媒婆就这副嘴脸，说什么呀，就这点彩礼钱还想娶个大姑娘，你做梦去吧。他一想起这个媒婆来，恨得牙根直痒痒。现如今再一看老鸨子跟那媒婆可重上影了，如出一辙呀。刘二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什么叮嘱啊，什么谨慎呐、啊，不管不顾了，打身上掏出银票，啪往桌上一拍，你睁开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老鸨子也给镇住了，缓过神来之后，疑心重重的就拿起这个银票，打开这么一瞅，哎呦！当时惊着了，半天没缓过神来呀，赶能缓过来，这脸上啊，这笑纹堆出二里地去，态度一下变了。哎呦，我说姑娘们呐，你们可真会挑人，瞧瞧瞧瞧，这方圆百里的，今天这位财神爷可是送上门来了。这位公子啊，刚才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瞎了我狗眼了。您甭跟我一般见识，啊，您呐大人大量。您别往心里去，我给您安排一个好姑娘，我们这个楼里最好的。来呀，带公子上二楼。这刘二得意洋洋地收回银票，有了钱，说话不一样了，心里美啊。几个姑娘啊，簇拥着，就把刘二带上二楼了。等走上去，刘二这才想起来，哦，对了，我刚才打算走人来着。这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我跑楼上来了。他有心往回退呢，转念一想，今儿个我在这儿赚足了面子，高兴，我就在这青楼里啊，我住上一宿又何妨啊。当天晚上刘二就在青楼里过的夜，转过天想打马上路，没成想这老鸨子不放人呢。那个姑娘啊也是死死缠着，说什么都不行，软磨硬泡。这刘二愣是没走成，这回真是着急了，心说再这么下去，我误了行程不说，看来这银子也得扔在这儿啊，这可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赶紧走。这天晚上夜深人静，刘二等姑娘睡着了，偷偷起来收拾好东西，打开窗户往下一看，黑乎乎的，这可是二楼，跳不好再受了伤，这可得不偿失啊。刘二看着楼下发怵，这时候姑娘一翻身，刘二心里一惊，心说我管他三七二十一呢，来吧，一闭眼咣叽蹦下去了，窜了。刘二命好，这楼底下啊放着一堆的灰，到底下扑一声呛得够呛，没摔着，咳嗽两声起来，掸掸身上，牵马跑了。有了这回经历，刘二不敢再分心了，牢牢记住这个朱四的叮嘱，一心一意赶路。将近一个月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到了京城。刘二先找了家客栈安顿下来，然后拿出路线图仔细观瞧。这一路上刘二都是按照路线图走的，到京城了，这份路线图反而模糊起来了，没说哪条街道哪条胡同，只说先让他去南城找一家叫兴隆古玩店的店铺，然后向店掌柜的打听兴慈胡同。这刘二纳闷了，这路线图好生奇怪呀，去兴慈胡同跟谁打听不行啊，为什么非得指名道姓的跟一个古玩店的老板打听呢？朱四这么设计路线图到底用意何在呀？刘二实在想不通。但是临走的时候，朱四反复交代说一定要按照路线图寻找，这步骤不能乱了，才能找到接信之人。刘二只能照办了，第二天骑着马去南城了，一路打听，哎，您知道这个兴隆古玩店在哪儿吗？转了半天总算碰上一个明白人，把地址一说， 刘二策马来到古玩店，一进门，店小二的迎上来了。客官，您看点什么？是古玩字画啊，还是珠宝玉器？刘二一摆手，我不买东西。请问掌柜的在店里吗？我有事儿啊，要见他。店小二的看看刘二，找掌柜的有事儿啊？您等着，我给您叫去。不到一会儿，掌柜的出来了。刘二拱手见过，张嘴说了：“掌柜的，我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您知道兴慈胡同在哪儿吗？”这店小二在旁边一听，心说：“啊，我还以为有什么要紧事儿呢。您说见面，闹半天是打听路啊？”掌柜的听人这么问，一摆手，把这小二的支下去了。然后大致方位一说，最后加上一句：客官，您要是找到了醉仙酒家就到了。那位说：不是兴慈胡同吗？怎么醉仙酒家呀？您接着往下听。这刘二谢过掌柜的上路了，打听到醉仙酒家，拿出路线图，又跟这醉仙酒家的掌柜的打听曹家庄。就这样一连转了五六个地方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李丽的人。李丽见到刘二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没说什么，立马雇来两顶轿子，自己头前坐一顶，刘二坐后头这个。俩轿子起来七拐八拐，足足走了一个时辰，这才停下来。刘二下轿一看，心中吃了一惊，只见眼前是一座豪华宽大的府邸。他被人带着往里走，没看清门口的匾额，看里头下人的打扮，隐约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官的府上。穿庭过院，抄手游廊，这府上太大了。刘二是暗自揣测，这得是什么样的大官啊，才能住成这样的宅子。刘二跟在李丽身后来到一间书房，他在里头等着李丽去通报去了。不大一会儿，进了一个中年人，慈眉善目，气质很儒雅，穿着一身便衣单独前来。这人呢，一进门很和蔼，请刘二坐下。刘二不敢，急忙从贴身的衣服里边掏出这封书信，双手递过去。这位大官接过信，看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，转而眉头紧锁。看完之后，立马把这信呢给烧了。刘二在旁边看得直发怵。大官转过身来，一路上辛苦您了，不知道这书信的内容您看过了没有？刘二赶紧回答：小的不敢，小的是做生意的，拿人钱财怎敢私自拆信呢？再说了，这信封都是封好的，小的也不想看。信送到了，我就算是完成任务了。大官微微一点头，这倒也是。李丽啊，带他下去好生款待。李丽把刘二带出书房，一出门就看见几个人匆匆朝书房走来，显然呢，他们是有要事相商。刘二在府上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他打算在京城好好玩几天，轻松一下，没想到李丽不由分说就把他给送出了城。临走的时候，李丽给了刘二一张银票，叮嘱他：我家主人说了，兄弟，你不必回南康复信了，直接回老家，拿着这笔钱在老家开个店铺，过个安稳日子。这一番经历你万万不可告诉外人呐，就当不曾发生过，切记，否则会引火烧身，悔之晚矣。刘二虽说不明白，但是按照嘱咐直接回老家了。他用这笔钱开了一个药材铺，这段经历往后绝口不提了。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这年刘二去江西进货，正好路过南康，跟当年的桃源村又只是一河之隔。这刘二心说，不知当年的朱四兄弟现在还在不在桃源村。他让伙计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，自己上桃源村拜访老朋友去了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桃源村变化不大。刘二按照记忆中的方向找到一户人家，站在门口向里张望。朱四，朱四兄弟在家吗？ 里头传出一个声音：“谁啊？”话音刚落，一个人走出来。这刘二仔细观瞧一番，没错，这就是当年的朱四兄弟。刘二很高兴啊：“朱四兄弟啊，十几年没见了，你可好啊？”朱四觉得纳闷，看这人吧，挺面熟，谁呢？又想不起来。回想了一阵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这不是救命恩人刘二吗？恩人，快请进。两位老相识见面，感叹不已。朱四备下酒宴，二人推杯换盏，多喝了几盅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刘二张嘴了，说：“朱四兄弟啊，我这么些年呢，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一直憋在心里头。当年你让我千里送书信，这到底是什么信呢？”朱四一愣，神秘的一笑：“哎呀，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今天我告诉你也不妨事了。恩人呐，您可知道那个和尚是谁呀？”刘二支棱着耳朵：“谁呀？搞得这么神秘？”朱四左右看看，把嘴凑到刘二耳朵根子底下：“恩人呐，他就是前朝的建文帝。”刘二一惊，吓得酒都醒了。关于建文帝，他也听说过一些传说，没想到自己无意间竟然干了一件大事儿。原来当年那封书信是求救信，关系到建文帝的身家性命。建文帝出逃之后，被一个大官安排在庐山的破庙里，这件事儿极为秘密。大官选来选去，就挑中了远房亲戚朱四，让他照顾建文帝。没想到追查建文帝的人听到了风声，又不知道哪个和尚是真的，他们就把方圆百里的和尚全都杀了。建文帝也身受重伤，危在旦夕。平常朱四根本不敢写信，不敢去联络大官，因为这书信一旦被查着了，自己死了是小，还得连累一帮大官和建文帝。这回朱四实在没辙了，只好铤而走险，修书一封。好在刘二是非常稳妥的把信送到了，那位大官马上派人日夜兼程把建文帝救走了。建文帝死里逃生，被秘密送走，至于送到哪儿去了，这朱四可也就不知道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，黄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。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，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，写着破碎的幸福。我的付出，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，就像你陪我